最近的距离，你说这城市太拥挤，如果只剩下我和你，还会不会在乎那些阻力？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，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，燃烧了心只为惊喜，豁出去爱才有意义。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，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，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，遇到你就有永无止 确实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结果的好坏可能并非由你掌握，但你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。所以你看，这世界上的大部分遗憾并不是来自于结果的不如意，而是我们不曾尽力。今天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或许我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些。 斜阳半晚烟，我像归晚霞伴我过到天，重回未爱恋，爱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良心早相欠，抑压痴痴念，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回头近晚天，爱在心里燃，盼能回复我从前，寻回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总有缘，谁愿计走几远？斜阳半晚烟，我像归了倦，晚霞伴我过到天，